下一套戏，呢啲冇新型嘅，呢啲短讲嘅啫。 冇错， 点讲？讲疑状先啦，好嘛？ 咁、okay. 我先嚟就疑状啦。咁疑状就呢个纯爱，其实你睇过就知，其实都即系纯爱到某个位，佢哋都唔系爱情嘅。其实你可以话系一个绝症的人，就嗰刹那需要啲乜，咁佢又想改变，即系临死啦，佢知道自己得翻可能两三个月命，咁佢想做啲叫做影响到身边人嘅嘢。其实唔可以净系搞个男主角嘅，佢想影响埋佢身边嘅闺蜜。佢想影響埋其他人點樣睇，即係個班個班學生嘅 cohesion 咁樣，又點樣影響父母。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當佢係即係純愛愛情故事咧，其實又唔算嚇。咁、不過宏觀睇點解叫我想吃掉你啲疑狀咧？咁樣個名咁過癮咧？咁第一就因為個女主角係好叫做好都屬都話屬於叫罕見病，係揾疑狀失去噶嘛。咁佢就亦都係有啲話係啲基因嘅問題嘅，咁又唔係話感染唔係咁成，咁但係咧就因為胰臟係喺個消化系統入邊好緊要，佢係其實消胃就負責磨碎啲食物啫嘛，其實消化係靠胰臟分泌啲酵素去真係同嗰啲營養吸收，即係再轉化，然後先可以入到血液噶嘛，咁所以如果胰臟冇功能咧，其實等於你冇你消化唔到嘢。即係意思佢吸收唔到應用啊！即係吸收啊，當然落到腸啦。但係就你要有酵素啊嘛，啲酵素就來自胰臟嘅，個胃啊負責磨爛啲。 咁佢點樣咧？佢食咗人， 佢就會失去功能，所以就要長期食藥。咁就即係會應該話衰弱啦。咁佢而家個樣都係講緊十零歲嘅啫，咁所以可能即係都頂到。咁但係咧，醫生就話佢越嚟越差啦個情況。咁佢已經每日要講緊又要打針，要食藥。 咁佢可唔可以食人個胰臟嚟去補充咧？ 唔係咁講，嗱，總之即 係講 咗佢 講， 你又講笑 啫。係咪應該咁講？佢係個女主角係咁嘅 situation， 咁所以因為佢自細都要出入醫院咧，咁佢就咩自神即係啲咩氣功治療啊，乜嘢方法佢都諗過。咁而其中就話中國人就覺得以形補形，咁佢所以佢就話覺得咧我胰臟有問題，我就中意食內臟。咁所以佢係一個好中意食內臟嘅人，咁而佢又咁樣咧，喺個同男主角第一次見面咧，有個輕鬆嘅對白就係話：係啊，我識你就因為我想食咗你個胰臟咁樣。咁因為你知道我個胰臟有問題，咁所以有句咁嘅對話，就我想食咗你個胰臟咁解啫。嗱，成套戲係冇，當然冇食嘅，係啦，亦都依句係一個戲語嚟嘅啫，即係叫做個 point， 因為以形補形，佢覺得係有關係咁解啫。 好多人 咁，但係 被呃咗，以為係恐怖片咧，聽到呢、這個咁。 唔會，咁你睇 trailer 都知道純愛啦，即係都拍得靚啊，啲愛情嘢嘅啫。但係又睇過你就知，其實唔算係好愛情，佢著物都係，亦都你可以當係真係勵志嘢咁樣，人生勵志嘢。咁第二特別就係個 trailer 講過話，最後 ending 嘅說話就係我想吃掉你啲胰臟。咁、而套戲睇到尾嚟係咁嘅，即係最後嗰句 VO 係我想吃掉你啲胰臟。 都係咁講嘅， 係啊，都係咁講。咁而講就因為佢最後就有啲嗱呢度劇透啊，有啲個感覺個套路最後都似情書嗰只嘅，係事隔咗好多年，佢先同書官揾翻當年女主角收埋嘅秘密。 即係佢已經死咗㗎啦，當時 係啦，仲要死咗耐啦，因為大過咗就係小六。 小六 春啊，系嘛？系啊，就系小六春。咁而嗰、那个北川景子咧，就唔系女主角大个，因为女主角死咗。咁佢系就是、女主角咁闺蜜啦，即系佢嗰阵时不嬲咁闺蜜嘅。咁、但系又、后屘就炒大镬嘅， 转沟咪得咯。 系啊，嗱、其实个女主角系想撮合佢哋两个嘅。佢就算佢臨死後都係話覺得放心地將即係希望兩個成為好朋友，咁但係佢哋兩個唔得嘅，因為不嬲，因為有佢嘅存在，佢哋先發覺就會有啲拗撬嘅。咁同埋嗰個北川景子細個，你當佢有少少黐線感覺啦，即係有啲真係。 哦，即係佢叻嘅其實。 係啦，少少，即係佔有欲好強嘅閨蜜咁咯。佢即係好仇視埋佢身嘅男仔咁樣嘅，有啲咁嘅感覺係啊。咁而但係最後北川景子咧，就反而俾佢側邊其實佢後生版本男主角咧有個食吹波膠嘅下巴肥仔嘅，肥肥地嘅又唔算好肥。咁啊到大個結婚啦，已經變咗型男，但係佢最後食吹波膠，咁觀眾先穿到原來就係嗰個男仔，即係佢。系啦，佢中学嘅男，因为佢讲佢阿男主角系啦，又系呢个 故事啊， 系啦，同埋北川景子咁傻，哇入边着晒婚纱好得嘅，咁你即系咁讲咯。咁而因为佢个男主角个设定其实就系独男嚟嘅， 即係毒佢唔係話宅喎，佢係意思佢係好孤獨。其實有啲似星之型嗰只，即係你都可以話係可以係星之型嘅嗰種取向。呢次就係一個純愛取向拍嘅星之型，都係個命題講佢活喺自己世界，但係就有個女主角主動地想打開佢個心扉咁樣咯。你當係咁，咁而就後屘啟蒙咗佢嘅人生，佢就亦都係踏出咗自己自信，就做到教書。咁最後就翻嚟呢間中學度教，咁從而先管個圖書館，咁先撩翻起呢段往事咁樣。咁而喺個圖書館，即係等咗成廿年啦，又嗰陣揾到本書，嗰陣時又擺喺度冇喐過喎，咁即係諷刺緊日本人唔睇書，即係咁講啦，即係類似咁樣，咁有啲情書感覺嘅最後都咁。咁但係特別在呢，第一就嗰啲櫻花拍得好靚。咁你咧知啲戲又即係純愛經典就梗係嗰隻㗎啦，打到爆曬光啊，又逆光啊，跟住又好鬼 soft 啊，又成日打飛啊咁樣。咁另外亦都係成日會撚煙花，咁呢套都係撚煙花，因為女主角應該劇透啦，佢死嗰日佢係終於可以出院，咁但係醫生都話咧呢個有機會係佢人生最後一次出院啦，下次有問題翻嚟咧，理論上就你都死得㗎啦。即係直頭係咁講嘅醫生，咁佢最把握住呢一日咧，佢係好嗰陣時已經叫做我覺得個女主角已經由之前當係幫佢嘅 man 啊，就變成已經有愛嘅感覺嘅，我覺得啦，即係我喺套戲入面，咁但係好 soft 嘅，佢都冇明確交代，咁即係但係嗰一男主角咧就已經為佢開始主動預備嘢啦，因為之前成日講個男主角都係比較唔想嘅，被動地。俾個女主角就成日纏上咁解啫，咁但係呢一度已經男主角主動，咁主動就係咩咧？因為佢曾經講過，佢死之前想睇櫻花，但係嗰年佢已經過咗櫻花三月個期啦，咁你先查到原來咧呢個世界五月喺日本有櫻花睇咧，得北海道嘅唔知某個位，咁因為可能佢個經緯度好高啦，佢就五月就落都仲有櫻花落，咁於是佢就諗住同阿即日即場就搭飛機過去北海道嘅，咁就喺嗰日入邊，咁女主角死咗。咁所以佢睇唔到個煙花，咁但係喺個回憶嘅片段，回憶應該話叫幻想嘅世界，佢就係同佢到咗現場，咁啲煙花就好靚嘅，不得咁樣，咁呢個就即係嗰場戲好 amazing， 亦都幾感人咁樣。咁而第二特別就真係睇女主角嘅啫，咁得，即係嗰個鬢邊波眉啊，係嘛？咁就 其實佢呢個原著係咪一個輕小說嚟嘅咧？ 係啊係啊，佢。不過小說紅咗再有漫畫嘅，但 係 漫畫我 小說啊嘛，即係其實佢真係係應該係啲好動畫嘅嗰種效 果 嘅， 冇錯 嚟嘅。哦，即係但係佢就冇動畫化過嘅，就漫畫就有。 哇！咁我唔知喎，睇下你哋，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佢 應該就未有啦。 即係但係就有漫畫嘅。 係。 咁係咪其實佢個輕小說本身香港啲人係即係出名㗎？ 我係咯，我就諗緊，但我唔覺係咪？ 係咪？ 我知啊，係 咯。你話出唔出名啊？我覺得就一般啫，好似都即係至少我識。 咁點解會咁多人睇咧？我真係唔好明啊！ 咁係咪即係道邊尾波？其實係咪新嗰輩好過人都識㗎？我哋唔識啫，我哋老餅。 冇可能。 因為佢好粉絲向喎，即係佢等於好似當年肥環咁樣，成套戲都 sell 佢，全部去做咁滯，光明能曬喎，淨係影到佢好靚，影到佢好萌，又影到佢係控制住個男主角。咁但係實情係對男主角好嘅，咁你類似咁咯，即係淨 sell 啊到邊尾波嘅啫咁。 奔邊尾波。咁 係啊，奔邊係所以奔邊尾波，咁即係都係粉絲向嘅電影咯，係啊。 佢咪咩啊？嗰個中年超人咩佐江內士啊？嗰個嘢佢有份做客串過嘅。咁另外就呢個天才麻將少女，即係嗰套。讲班女打麻雀打到 打麻雀啊嘛，我有睇， 超劲啊！ 佢边个？佢个女主角 系啦，冇错。 哦，唔系红嘅，佢讲呢个人， 都唔系红嘅。 唔系，咁你当然都系一个偶像，但你要知道而家日本嘅偶像多到咩程度嘅 ？OK， 你一对 AKB， 而家再 AKB 再伸延出嚟嗰啲，又奶木板，又奶埋厕所板，你明唔明啊？喂，多到系随时几百人嘅。咁你裏面下咧，當然個個都有自己嘅 fans， 但係喂，你唔係再係以前咁咧，有個叫做好頭目嘅， 一個特別勁，明白？ 即係以前你都仲有啲頭目少少嘅，你一 跑出嚟 唔係嘅，而家你每一個當然每一個都有佢嘅 fans 嘅，但係咧係散到好散，你唔可能咧係話哇有好多人中意呢個，所以就即係搞到係啊歌入場啦咁樣。咁如果你講呢啲咧，就唔係喺呢啲即係偶像組合嗰啲咯。 明白，咁其實真係唔知喎，因為你問我 嗰啲紅到呢個程度嗰啲，我一定會識嘅。 唉，明白。咁佢就真係，其實如果講個古仔又真係幾平淡嘅。 唔係，咁所以我就問緊，咁香港點解咁多人睇係咩原因啊？新年知唔知？ 嗯，呢、這個真係唔知啊，不過可能。會唔會因為佢都係啲類似青春校園劇咁入日本嘅？ 冇用嘅，冇用嘅，嘥氣啦！ 嚇、啊， 唔會，唔會，冇可能， 真係唔知啊！ 唔係唔會因為咁啲人入場嘅，佢一定係有啲原因嘅。OK， 香港冇死錯人嘅，同你講。 嗯。 唔係，不過你問我， 你 拍還爆 嘅校園劇，睇下有冇人睇啊？你試下你拍有冇人睇？一定冇。OK。咁總之咧，佢可能係有啲我哋唔知道嘅原因啦。總之 ，OK， 咁到底佢係咪其實我哋唔係咁識佢嗰個原著啊，定咩啊？咁佢哋應該係有啲 fans 嘅，但係佢哋乜嘢嘅 fans 咧？呢、這個我諗有待研究啦，或者問下即係其他嘅主持知唔知啦？係咁，有啲人比較熟悉即係日本偶像嘅嚇，咁、樣咁，睇佢哋知唔知啦，好嘛？係啦。我哋唔好亂估嚇，即係總之佢班人就似係深烤都係某啲 fans 嚟嘅，去睇嗰啲人。你話佢哋係咪都？唔係你頭先話嗰個卡通啊，你都話有好多人係翻睇咗好多次噶嘛？ 哦，係啊，係啊， 係咯。 套 即係而家你唔係話靠，即係你而家唔係話靠啲人係入一次場可以支持到啊？你要靠啲人入好多次場嘅，咁到底係乜嘢令到有呢班人嘅出現嘅咧？咁我哋唔知咯，係咯。OK， 我再問下先好冇？ 嗯， 好。冇錯，好，跟住下套，咁下套啊，梗係講下有男女單打戰啦。 講咗先，好，呢、這個好嘢喺度， 可以快講，但係值得講，因為值得大家去睇。咁第一就頭先都講過，其實 Emma Stone 嘅，即係嗰個劉亞珍， 劉亞珍 係得唔得？咁咧嗰個男主角就其實係咩特務昂咩係咪昂 S 啊？定有個咩昂咩特務咁樣噶嘛？係嘛？即係嗰個男主角。咁啊，總之下下地把嘅，搞搞笑笑咁樣，咁又即係老嘅都五六十歲嘅男人，咁你話你大佬你咁樣襯落去睇 poster 又好似咬手瓜男女喺度牙搞戰咁樣， 佢係傻佬鬥傻婆啊！你成 係啊，不過唔係個女主角又唔傻嘅，如果睇即係睇個 poster， 我覺得又唔傻嘅，係。 所以 poster 你咁樣有啲許冠文鬥林阿珍嘅咩？ 係啊，佢係有嗰種即係七八十年代嗰種感覺，咁呢個感覺其實來自 grading 嘅，即係你個調色，佢係特登 tune 到，因為嗰陣時嘅電視機咧，嗰、那個解像度唔會好似而家 LED， 即係佢行嗰啲咩三色光管，即係如果眼即係理科角度咁睇啊，咁啲色咧一定冇而家咁鮮，即係個對比度冇咁高，因為你當嗰陣時可能做到六啊四色，咁而家可能做到256色咁啊，未似啊，類似啦，咁所以啲色咧佢會 tune 特登 tune， 即係叫單歸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單歸得嚟都要你而家拍咗嘅嘢，但係單歸到嗰個年代嘅色温啦、色調啦，咁但係佢就做翻高清喎，咁所以你幾 amazing 嘅，你會睇到一個好清嘅情況，但係你又睇翻曬七八十年代嗰時嗰啲，譬如包括報警啊拍出嚟嗰個叫 texture。都系咁，咁啊几过瘾，即系呢种手法。 好仔细嘅，佢根本整做出嚟啊！你唔好似香港咁咧，你话扮八十年代，但系老尾见到啲 van 仔系而家嘅，你睇到街嗰啲嘢系好多见到翻而家啲嘢， 好多穿笔嘢， 啲戏都系咁嘅。你唔好以为电视剧就系咁啊！咁但系佢哋就唔系嘅，呢套入边咧，佢每一样嘢都执得好仔细。你真系觉得佢好似时光倒流，真系翻翻去嗰个时代一样。咁佢哋着嘅衫啊，佢哋嘅髮型啊，嗰啲嘢，即嗱呢啲就基本啦。你睇平時啲戲都一定噶，你一講緊舊時代，一定係都會着翻咁噶啦，係嘛？咁但係佢唔止係着翻咁嘅，佢成個 feel 啊，同埋啲即係佢個拍攝嗰個嘅畫個拍法啊，直情係，即係佢點樣攞鏡啊，攞鏡頭咧，你都似翻係以前嗰啲。 即係 嗰啲機器， 即係唔會咁多剪接咯，因為以前你知機啊有限有大部，亦都唔會有咁多 camera movement， 因為好鬼重啊部機，咁就特登做翻呢啲，即係特登 做 翻，係啦， 可能 因為啲 拍嘅嘢。 系啦 ，two shot 跟住大 Y shot， 同埋唔喐嘅，打個網球都唔會喎，好似而家嘅拍法又話有啲 close 啊，跟住又會行 handheld 啊，跟住就會話有啲特寫個鏡頭，咁啊跟住個網球轉緊 high speed 咁樣，佢唔係呢啲，佢都係做翻好似電視嘅直播嗰只，即係一個大 Y shot， 跟住一個側邊。最多有少少啊，到佢有啲輸波啊，嗰啲俾翻個近鏡個表情啫。咁但係整體都係一個好好好好整個。 咁大家可能咪會覺得，哇咁啊好悶咯、啊。 系嗱，咁啊要第一要解释先。咁嗱，系啊，阿 Task 佢都系睇咗尾场嘛。嗱，其实套戏第一件事咧，你好容易你会觉得呢套戏系双雄片嘅格局嘅，即系意思咧，其实男女主角系 parallel 两边两条线讲嘅。你睇完就先知，其实男女单打战咧 ，exactly 成条线系用女主角出发嘅。如果你睇咗前面就知噶 ，Task 其实男嗰个即系下巴男仔咧，其实某程度上真系都几配角嘅。虽然最后佢系一个大对手，套戏主打都系讲佢点样同佢一个 battle， 咁但系套戏成套戏其实系讲 Emma Stone 嘅。咁呢样就可能你就咁睇 poster， 你唔知道。 我点会唔知啫？佢将呢出戏本身就系、是。就是一个女权嘅， 系啦，佢其实系讲平，即系一来讲女权啦，二来佢系塑，即系讲个事点系其实讲 Emma Stone 真实个，即系真唔真事过天啦，嗰、那个嘅即系个理念同埋佢嘅人生。 睇咗两镬都系睇到个尾，我第二镬系睇一啲佢打之前嘅，咁佢都系就同佢老豆喺度拗啊，咁 冇错，咁同埋佢入边有段私情嘅。咁喺嗰陣時計就好離經半道，亦都係覺得係 咪嗰個話幫佢做整短頭髮嗰、那個？ 冇錯，入邊有床戲、有車輪、有哨嘅，咁拍得幾露骨嘅。但係露骨得嚟，佢唔係特登 sell，而係佢想俾觀眾知佢哋已經去到咁嘅程度， 即 係冇露點 啦，冇露點。 咁啊冇，但係就已經話揸就揸曬，揸大嗰啲揸法咁樣嘅，即係直頭抄曬咁樣嘅。咁而 貨啫， 係咁佢哋估唔到喺呢套戲會有嘛？咁而佢又講到即係佢個博業位係咁咯。一来佢已经是一个女权的象征，咁二来讲佢呢个真人真事改编嗰个女主角，就因为佢成日争取就话女网球嘅奖金同埋佢嘅酬劳，就喺美国嗰啲咩大满贯赛事应该要同男嘅一样，咁但系嗰阵时咧，虽然话讲有男女平权啦，咁但系好多时实情成个社会都系男性主导嘅，咁而嗰阵时都有啲辩论就话，因为女仔体能上冇咁好，女子网球其实速度啊、反应啊或者个刺激性咧唔及男性网球嘅，咁所以平奖金少好多，咁但系佢少咪少啲，少多啊！讲紧系嗰刹那嗰边大满贯男仔冠军系攞$30,000美金，嗰阵时嘅好多啊，即系讲紧七几年，咁但系女仔攞$1,500美金嘅啫，但佢已经系全美冠军。得唔得？咁實情係都有女子網球嘅，但係嗰陣時個玩法就咁。咁而Emma Stone 嗰個就係啱啱攞咗正式賽事嘅女子冠軍，但係得$1,500獎金，咁佢覺得唔得，跟住喺度有場辯論拗頸。咁但係Emma Stone 嘅立場就話：我知係，我承認，我冇話個女仔等於男仔，亦都冇我哋承認女仔係體能渣過男仔，或者叫冇咁刺激。但係我依刻我呢場決賽。一樣係有咁多國家轉播，一樣現場有咁多觀眾，咁點解我收嘅錢少咁多？咁佢用呢個 point 咁樣，咁跟住開始哇，有啲女仔出嚟撐啦，咁跟住開始發展到就即係一個平權運動咁。咁佢係第一個叫做跳出嚟，就唔玩你大滿貫，即係意思直頭唔玩你呢個 lead， 我自己出嚟開個乜乜乜網球。咁樣，咁開頭笑佢話你冇可能嘅咁樣，誰不知佢就有張經典，就喺個機場度開個記招，咁就一揾咗一扎叫做嗰陣時最 top 嘅女仔網球員，咁啊拿張$1影相，咁呢張就歷史照片嚟嘅，咁佢又拍翻啲一幕出嚟，咁佢就真係話用$1就入呢個 lead， 因為佢哋你知。佢哋打 lift 都要俾錢㗎，要入嘅，係啦，咁佢就話：，今次$1亦都呢個 lift 象徵咩自由，又象徵平權，男女平等咁樣，即係打到咁闊嘅呢個議題。咁而全國軍黨就覺得，哇！咁啊自己一扎靚妹自己開個 lift， 咁啊開始又會巡迴，就做啲表演賽或者一啲叫做演講咁樣。咁佢其實套戲著墨反而呢啲咯。咁而慢慢塑造到佢就真係一個好有信念。而又真係想除咗自己要贏，佢好勝心強嘅。咁而但係就個 point 佢唔係為自己打咯，佢真係為咗就真係要男女平等爭取。咁亦都係好受歡迎嘅情況底下咧，佢個博弈位就第一就是家庭啦。其實佢結咗婚嘅一早，得唔得？咁佢同嗰個髮型師 CC 嗰下咧有老公㗎啦已經。咁但係就佢哋冇生個仔，即係冇後代嘅。咁因為阿 Emma Stone 唔肯生咁解啫。咁但係個男仔想生。咁第二就真係黐黐咗，咁喺嗰陣時計就話，總之哇，佢哋已經叫做女性代表，咁冇人會接受到女性代表係黐黐嗰陣時，即係只要呢單嘢爆出嚟咧，就肯定就所有唔好話事業，佢嘅人生都摧毀嘅喺嗰個年代。OK， 咁佢就有個咁樣嘅博弈，佢都知道嘅，佢就隱瞞嘅，刻意講咗好多大話去掩藏咯。咁但係最後當然就 即係又係有啲真愛不顧一切咁樣嗰種感覺啊。咁而但係喺套戲入面都好 soft 交代喺個，因為佢後屘會回顧翻歷史嘅，有啲歷史片段出翻曬嚟。後屘佢係冇交代翻佢同個女仔有冇好結果，但佢最後係離婚嘅，即係同而家呢個男朋友即係個老公離咗婚咁樣。但係佢就之後再婚，但係再婚再翻嗰個都男人嚟嘅。咁樣咁類似咁樣，咁所以條大線係講 Emma Stone 嗰個角色嘅即係成個成長囉。咁佢呢件事其實唔係咁簡單，一約戰就打㗎。咁嗰個人純粹兼力嘅，因為嗰個男嗰、那個方就係一個以前嘅網球冠軍，但而家喺套戲入面已經講佢係五十幾六十歲啦。咁但係呢佢已經係冇得，即係已經唔係巔峰時期，咁但係始終都有球技啦。佢就幫啲有錢佬呢幫手教打波啊，跟住佢又講佢個性狗鍾意打波嘅，咁佢又會打波之餘又同嗰啲富豪成日包拗頸，就喺度賭錢。咁譬如就話又話啊，你信唔信我拖住三隻狗同你打網球，我打贏你咁樣，打到啦咁樣賭一架車咁樣，咁佢就真係打贏，即係好有技術嘅嗰個阿叔。咁但係咧之餘啲人就笑佢就係網球小丑，咁喺嗰陣時地計都係佢又中意即係做啲好堅明嘅嘢，就炒作嘅。即係佢係一個嗰即係嗰陣時嘅又係咁樣咯，咁樣嘅人咯。咁包括咩啊？包括又會做啲堅力啊，又約戰啊，啊搞戰就話我代表曬全美國男人就要打贏你咁樣。 冇錯。 就話係啦，女人就應該要喺廚房。 誒，係 啦。 其實佢 咁佢唔 係 唔 就係醖釀呢個最後呢一個咁嘅。 冇錯呢個戰役。咁但係呢一場唔係第一場嚟嘅。系啦，其实佢已经打咗第一场，第一场就打咗第一嗰阵时嘅冠，因为咧后屘佢又有交代 ，Emma Stone 因为就同 Warren CC， 但系个老公就知道咗，咁佢有个喺咁样嘅心理状态唔好嘅情况，佢就出战过自己嗰个 lead 嗰个比赛，咁而佢输咗俾你当嗰阵时叫第二啦，咁所以第二嗰个做咗第一嘅，咁第二做咗第一咧就因为奖金太丰厚，嗰条友就听嗰个人氹，咁但系 Emma Stone 不嬲就话唔会同嗰依个小丑。我唔會為咗咁樣同你做呢場牙膠戰，咁但係點解會逼到佢出山呢？就因為第一場嗰個女人輸咗，而且輸得好慘，仲要輸到好似俾個男人遊輪玩佢咁樣，哇！打到佢四圍走，跟住啲旁述仲一字講就話：咪係咯，都預咗係咁咯咁樣，咁啊跟住最尾即係變咗好似女性輸咗，咁佢焗住喺個 situation 嗰一日一輸波，佢夜晚。就打電話過去就話弱智，咁就開始就報啦。咁嗰場比賽就話已經好誇張啊，收視全美。咁但係到 Emma Stone 呢場就話史實啊，係嗰陣時計啊，喺個廣播或者冇 internet 嘅狀態，9000万人睇緊嘅嗰一刻啦 ，live 全球啊。 直情嗰個 Battle of Sexes 係佢哋嗰時個 title 嚟嘅嗰場。 冇錯， 唔係一個網球比賽，成講到明係一個 男女對戰。 好嘢啊！ 以上。亦個即係呢個亦都係啊！似頭先我哋講個命題，代爾史出戰，男女性代爾史出戰，係啦，堅打。咁而佢最正個位咧，咁我開頭都塑造到嗰、那個喺戲入邊都塑造個男仔下巴，即係下巴得嚟冇下巴係真係好堅力，又成日講啲嘢撩事鬥非、辣興。咁同埋佢又會咧肯即係要堅力個賽事，又自己咧著除曬衫。搵個網球咧遮住自己個重要部位啦，咁樣整影火照咁，跟住又會講佢咧打網球會打到變咗修女啊 ，cosplay 啊，大泡泡咁樣打喎，即係佢成日做呢啲堅明嘢，咁啊描述到個男主角好下巴同埋係衰嘅，有少少即係叫邪惡化咗男主角，但係當你打落咧，你又 Castle 你又感受到嗰場比賽其實就真係喂又唔係講到咁嘅，事實個男仔係勁嘅都，咁不相伯仲，咁你最後打得下都有少少。真係都爭啲輸嘅乜數，不過就最後即係 喂，佢梗係輸啦！初初佢因為有人贊助佢啊嘛，咁啊叫佢一定要著住件死人風褸。 係啊，嗰個係咪肯德基？唔係喎，咁講嚟係嘛？ 講嚟 知個咩問題？ 講嚟 係啊，即係你係啊。 咁結果佢哋都話啦，喂，取咗件嘢啦，咁佢真係拉尾輸先肯除，一真係唔得啦，再著住件嘢就會輸。喂，佢爭在啊，係未扮夠豬扒落場嘅咋？ 佢中間好好笑嘅，佢同埋佢仲用奇技攞嚟扮 做。你覺得呢個角色啊，係塑造出嚟㗎嘛？現實邊有咁嘅人？我同你講係真嘅。 真。因为佢网球嗰张火照咧，后屘出字幕又出嘅，真系咁样夹住咁样个网球 咯，样咁搞笑，你嗰系咪套戏专登将佢丑化？唔系啊，都真系咁嘅样噶，我真系。其实佢两个都扮得好似噶，好 低 啊， 系啊，化咗妆之后更加似，系啦。 你明 咧？ 觉得咧？喂， 呢 套嘢系咪即系为咗拍到戏营造出嚟噶？呢两个人物唔系系历史人物，佢真系咁嘅。所以呢套戏点解话大家要睇咧？就由嗰个历史嗰个真正形象，到到佢拍佢样样，其实对呢套戏都系 amazing 嘅。 冇错， 系啊。 咁佢仿真靓啦，同埋佢个即系时点，你问我佢即系成套戏睇 咗一 分钟一人演。 冇扮过靓女啊，成 系啦，即系系啲内心戏够嘅，即系问我拉拉靓，我确认唔到佢系攞影后，我就觉得即系都 OK， 咁但系就我又觉得拉拉靓始终可能有高有 冇啦。咁影唔影后就另一件事啦。 系啊， 另一 件事，但系呢套就真系有料啦，见到 Emma Stone 真系因为好简单啲戏，同埋佢嗰段私事情，同埋咧其实入边第二个写得好，我翻嚟赞，其实系佢个老公。佢老公演过角色， 其实好多配角都做得好嘅，唔 系啊， 佢哋 嗰个老公咧就真系做到，因为咧佢老公原来一早都知佢系试试，但系就攞即系唔敢肯定，咁佢突然之间出现就其实都有少少心里边即系想睇下。 我做得好嘅， 系啦，咁而佢入到去就见到个花， 啲传 系啦，见到个花之后，咁有段情，咁同埋嗰个老公最后系带出就话，其实我同你即系同翻嗰个 lesbian 讲，我同你都系过客咯。喺 Emma Stone 心目中，網球先係佢最中意。咁佢講呢句説話嗰時幾 touch 嘅，即係覺得嗰啲做場口咧，即係啲編劇寫得好，啲對話好入嘅。咁、那個男主角最後亦都係叫暖男角色，跟到佢尾嘅，亦都叫做喺適當時候會支持翻 Emma Stone 嘅。咁即係唔錯，啲角色個個都恰入到好，即係阿爸阿媽嗰啲全部都正。咁啊砌下砌下咁，你又覺得嗰邊嗰條仔又有啲堅力。咁但係最後咧，即係睇到你唔知真係邊個贏喎。咁雖然你可能收到風雞。一定是女仔赢啦，咁但系佢做到哇，真系分咗会输，咁最后真系赢咗都系赢少少嘅啫，咁又 ending 咁样，咁几精彩成套戏，系啊， 即系 唔闷嘅。 你呢啲咧就又系介乎历史啊、体育电影啦、啊，咁亦都系有呢个女权嘅一个 元素喺入 边。咁我就觉得佢呢套戏就即系样样都猜得成功嘅， 系冇错。 咁所以相对啊。我咪就係覺得，咦咁你哋講到空手道係咁好咁我見到有啲好啲嘅嘢喎，咁即係咁咯，係嘛？咁你話你話禮儀啊各樣嘢，咁你估我又會睇得少咩？係嘛？亦都係你話日本模式嘅電影，咁我直接喺日本拍嗰啲，你估我又睇得少咩？係嘛？咁依份台灣嗰啲。即係我哋都有涉獵啊，係嘛？即係你最少嗰啲咩志氣嗰啲啊，即係之前啊做啊通靈少女嗰、那個嗰啲，即係嗰套志氣啦。呢套志氣又話攞獎話成，但係喂，如果就咁叫我睇咧，我本來都唔係太大興趣，因為即除咗女主角之外咧，其他女係好似仔一樣嘅，因為佢係拔火啊，佢嗰班唔係靚女，即係喂。但係你如果你俾啲耐心去睇咧，喂嗰套戲又係拍得好好。 系， 即系好表达到嗰一个项目入边佢哋嘅嗰个，即系嗰个精神啊，奋斗啊，即系甚至乎佢哋要牺牲自己作为女仔去贪靓嘅呢一样嘢。 系， 系啊，即系人哋系向前啦，佢哋系向后啊，咁即系佢有好多呢啲系好独特，系佢嗰个项目嘅一个吓呢、這个嘅精神啦，系咯，即系唔系第二啲运动有啊，咁变咗即系。系咯，但系我就未有缘即系睇空手道啊，系咯，咁 啊顺势啊，谂到讲埋空手道啦。 Emma Stone 呢套我都未睇前面嗰橛，咁但系呢套我就有机会一定会睇翻。 咁呢套系咩大扎？你问我咧，呢个礼拜一定系我如果推，即系睇佢晒啦，我呢个礼拜所有戏睇晒，咁我一定推人嚟睇咗《男女单啊。 呢个系最好睇啊嘛，而家冇 嚟到。系啦，功力、剧本、人物、性格塑造、拍摄都系超班嘅。咁当然就你咁即系如果比落去，一定呢套睇空手道，即系我都企出嚟讲嘅。咁但系你调翻转，即系我唔系话空手道唔得，即系我你知见我都出文赞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啱嘅，系啦 ，Tatsu 都唔系话佢唔得，不过就系咪如好多坊间讲到咁神咧？咁我呢度咁衰咧，我喺今次我都特别预备咗。 其实坊间唔系讲好神啊，其实坊间都系有人赞，但系其实都有一班。其实我觉得嗰啲人都唔系残，其实佢系中肯噶嘛，佢都冇话对冇好处啊，佢哋都不忘讲话，其实嗰啲音乐啦、拍摄系唔错噶噃，系咯，咁同埋佢够胆啊，系用镜头讲故事啦，即系佢唔系一个即系靠噏嘅，佢好多系用画面嘅。咦，咁你同埋今次系第一次自编自导自演，仲自己做埋舞子，喂， 咁其實難度非常之高嘅喎，係事實嚟嘅喎。咁亦都為呢套戲其實賴嘢機會都好大嘅。咁係咪勇係勇㗎？冇人否認啊，呢啲係事實嚟嘅。咁不過，喂，咁係咪對佢冇瑕疵？咁佢哋都會提出就係話，咁其實個劇本啊嗰樣嘢，佢有啲亂啦，有啲人就覺得有啲亂啦。咁Steffi 嘅嗱，我因為我轉述嘅，但係唔係我講嘅 ，OK？ 即係我綜合咗佢哋有啲講有啲咩唔好就 OK。咁Steffi 咧，咁當然有人就話佢哇好犀利咁，咁但係其實唔俾好犀利，即係你以佢一個唔識嘅嚟講，你覺得好犀利啫。咁如果你呢度入面你都講佢係一個，即係真係佢都係有底子㗎嘛，應該係咪？咁啲人就覺得佢喂點解佢唔係打得咁說服到佢哋啊？咁我唔知呢個係咪事實啦，同埋呢個可能都見仁見智嘅。咁但係佢選擇揾一個本身冇武功底子嘅演員去做啊，即係我唔理你揾邊個，你其實能夠做到一個武術電影呢？咁呢個你就係都係你導演自己嘅考慮啦。OK， 咁如果佢諗住呢套戲其實係一個，有人就話呢個其實唔係一套睇電影嚟嘅，你其實劇情片先啱咁。咁所以你揾嘅，揾翻一個以演出為主嘅做係冇錯。咁呢個你自己去衡量咯，係咪？咁其實我冇話到係唔好，咁亦都好唔好咧，係好個人嘅。即係人人都有自己唔同感受嘅嚇。咁我主要係覺得有咩問題咧？我唔係覺得杜汶就有問題喎。我冇講過杜汶有問題喎，即係我都有一面之緣喎，同杜汶澤嚇，咁啊唔識嘅 ，OK， 即係見過啦，即係我熟見過佢，又唔係佢見過我啊，你調轉咗嚇，咁我都見到佢係埋頭做緊嘢嘅，當時係即係同我咁聽佢哇哇哇打到嚟，其實係嗰啲年代嘅 ，OK， 就係嘻嘻哈哈係兩個人嚟嘅，見到佢做嘢係好認真嘅 ，OK。咁我冇話我憎杜汶澤，我唔知點解啲人會咁嘅 interpret，OK？ 我哋都冇話憎啊 Steffi， 其實我冇話憎邊個嘅 ，OK？ 咁我只不過覺得喂 Steffi 咧又唔算話有好嘅演技嘅，從來都咁你都係即係做下愛情片啊，咁之前都可能有啲叫做笑片咁，之前都有啲其實你話佢冇打有嘅，之前都拍過啲星球大戰算唔算係冇打呢？咁連復仇者都俾佢抽低都算冇打啦，係咪？咁但係咪個表現好好？咁的確佢以往俾我印象佢演出唔係太好嘅。咁呢啲係事實啊嘛，係佢以往做戲咁，係咪佢好 impress 到我 ？No 咯，唔好意思。即係你唔好以為。好易 impress 到我，有好多而家大家你哋公認嘅所謂嗰啲所謂影帝啊，其實我覺得係都係一般嘅啫，係 over， 唔係即係可能大家唔覺得 over 有問題，其實 over 同你武器都係唔好噶嘛，因為太 too much 啊嘛，係咯，係啊，係啊，係啊，你太多都係唔好噶。咁你話真係恰到好處嘅，咁我哋真係係覺得真係好老牌㗎啦，你真係要睇返周潤發禮任達華嗰啲㗎啦 ,ok? 即係嗰陣呢嗰啲做得好嗰啲就真係好，但係咪冇新作咗其實都有嘅，但嗰啲又唔紅嘅。係呀，其實好多嗰啲金草都做得好嘅。不過你又唔鍾意睇佢，因為佢唔靚仔唔靚女㗎嘛，係咪？同埋撈咗咁多年嘅都老啦，係咪？紅唔起㗎啦嗰啲 ,ok? 咁但其實好多所謂一線嗰啲我都唔係覺得佢好好嘅，其實。 即系刘德华啲咯，肯定。 边个啊？ 刘德华。 嗱，刘德华都尚算 O K 嘅，不过刘德华就成日都系演紧刘德华咯。 错咯，系咯。 但系佢演刘德华演得好出色噶，唔系佢演刘德华演得好出色。 系。 咁佢唔系演紧嗰个角色，但系呢个就系、是、都系其实都系属于一种问题，但 系都系演技嘅， 但都系演技，但系佢个演技系主要演翻佢想俾你见到嗰、那个嗰、那个形象就系刘德华。咁呢个咧都唔算系叫做演技。攞咗純色，因為你唔係 deliver 緊個角色，咁但係周潤發地係 deliver 到嘅，佢唔係做緊周潤發嘅 ，OK， 即係你會見到佢做賭神又唔同佢做孖哥又唔同嘅，佢雖然個樣同嘅，但係 你話賭城風雲同賭神已經有分別啦， 都唔同，其實都唔同嘅，係啊，其實都唔同嘅。 咁就唔緊要啊，嗱，明知道你嘅作用，我點解？ 因為仲有就係我唔係好想大家去盲撐。即係雖然咧，杜汶澤好感言，我亦都承認嚇，我亦都聽到坊間話咧，話因為佢好感言，亦都因為佢感言嘅原因咧，就失去咗好多演出機會，甚至乎佢嘅戲都冇可能喺大陸上映。咁所以佢自己都講啦，其實呢幾年都係 去東南亞 食積蓄 嘅啫，去東南亞拍啊。咁其實亦都係因為東南亞嗰邊嘅投資者咧，叫佢不如你下部戲去做導演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佢自己親口講。咁所以先有個契機，就今次就自己做導演啦。咁當然啦，呢件事係都好 amazing 嘅，我覺得。咁但係即係其實佢都自己有提過啦，即係何韻詩咁。咁你何韻詩都係因為又係講嗰啲嘢啦，咁又搞到俾人封殺曬。嗱，一樣還一樣。如果你覺得你好想撐佢，你覺得你好支持佢即係咁有風骨，你大可以問佢攞個 account number， 你直接過$70俾佢嘅，你唔使去戲院睇戲嘅。OK， 即係你撐佢可以 cash 添。嗱，即係但係咧，如果你叫我，因為我覺得佢哇，好嘢啊，即係夠膽講嘢啊咁。咁而我要連佢煮嘅飯啊，即係做嘅任何嘢，我都要去貼金，會覺得佢係煮個飯都好食啲啊。咁我唔得 ，OK？ 嗯， 你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得明？即係我唔係話佢係差 ，OK？ 或者阿杜文澤煮飯好好食，即係話唔好純粹因為佢講嘅嘢，或者佢同你嘅政見係一致，或者 whatever， 或者你好欣賞一個人，而令到佢嘅歌啊、佢嘅戲啊，即係何韻詩嘅歌啊。唔系一定我要认同咧，佢嘅歌一定要话好听噶嘛，啱唔啱啊？ 嗯， 两回事嚟噶，我好拜个人，唔系话佢嘅所有嘢我都要赞。我可以觉得伍其道啲歌麻麻地，有冇权先？绝对应该分清楚。咁但系我亦调翻转，可以我私底下好支持佢。咁如果佢有啲乜嘢，咁我咪去。但系啲支持就唔系话一定系我要话到佢好睇嘅。 嗯， 即系搞清楚先。即系我哋去支持佢啲动漫咧。其实嗰套嘢唔好睇嘅，我系支持佢继续上画，但系我有话套戏唔好睇嘅， 嗯， 搞翻清楚先，好唔好啊？咁我冇针对杜文泽，我绝对好欣赏杜文泽嘅， 知道，所以我都知道啦，大家有咁样嘅误解啊，咁所以咧，我出文就嗱，我想强调，我哋 唔好盲撑啫， 网民系有盲撑，盲撐意思就系佢讲话套戏好睇。又或者佢都未入場睇，就話要好睇。 嗰套戲係冇瑕疵㗎，要講到。 咁呢啲嘅部分啦，但我想強調就咩叫盲撐就係、是、有啲未睇已經話，喂，因為杜汶澤就呢三個字入場睇，嗱，咪可以咁講嘅，即係我成日覺得你唔好當係影評咪得咯，即係我講個 comment 一定得，你亦都係負責去你親身去感受冇問題嘅。但你話套戲好睇就因為係呢個原因就唔得啦。即係我強調就點解要唔可以盲撐呢？你可以自己走過去嘅，咁你要自己自由㗎嘛。即係我搵$70直接入邊杜汶澤同我$70去睇，咁受到冇所謂嘅行為上。但你唔可以用呢個當係以一個好睇嘅理由去說服其他啲或者唔係杜汶澤 fans 嘅人，咁你變咗咁冇說服力就用呢 個。或者你會攻擊，或者我睇完或者我冇就咁，我冇興趣睇佢拍一套正經片，我有權㗎嘛。 係。 即系等同于你喂，好好笑啊！另一边厢阿黄子华咁啊，啱啱出咗佢套新戏嘅， 栋笃笃 喂，其实啲人都未睇啊，已经踩紧。 系。 其实我有冇踩过呢套戏？呢套呢套空手道咧？ 系。 我 咪有啲花生搞下笑界嘅，系啊。 点解佢即系佢拍呢套正经戏，而我感觉佢会令到我想笑嘅？我真噶，我呢个感觉系。我都覺得喂，佢唔係正經認真，但係想搞笑，應該又唔係啊！我叫佢講得又好認真嘅，咁做乜嘢咧？到底咁得意嘅咁同埋點解成嗱？我覺得我奇怪地方仲有幾個，咁你又話咩香港精神啊？又話咩啦？咁點解呢個係拍一個日本嘅武術都唔緊要喎？香港都有人玩空手道，玩得好叻嘅，仲要世界排名係10內嘅，仲要嚟緊喺呢個東京奧運出去。出戰嘅喎，仲要真係女仔嚟嘅喎， 嗯， 點解你唔拍佢嘅故事咧？或者借鏡自呢一，即係或者佢呢一班嘅香港嘅空手道嘅運動員咧？咁、嗯、反而咧，杜撰呢個故事，咁仲要佢裏邊有一個日本妹嚟嘅，或者半個日本妹咁。咁我只不過問，我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咁嘅咧？咁如果咁，不如呢個日本戲嚟嘅喎，我一個感覺係咯。系咯，咁呢个定位上亦都好多人真系唔系讲少，佢哋入场咧，有人以为系笑片嘅，最初即系未睇之前啊，佢真系以为入去睇笑片，但入到原来正经嚟呢出戏咁，系真系有啊。咁你呢件事系真系令人奇怪噶嘛？因为你以往系拍开笑片啊嘛，系咪？咁呢个同阿黄子华，其实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黄子华原来拍过正经戏嘅。 你話溥儀啊嘛嗰套， 係溥儀。 系，明白明白。 其实佢话我都冇有机会成套睇，嗱佢唔系戏嚟嘅，系电视剧嚟。我就睇过啲部分啫。嗱嗰啲人咧赞嘅，好多人都唔肯睇，亦都冇睇过。但系睇过嘅人佢哋赞咧，佢竟然话佢系咁多个做个溥仪做得最似嘅。 系， 嗱你尊龙就型啫，佢本身型啊嘛，咁但溥仪系型嘅咩？唔系啊，咪即系而家讲似啊嘛，唔系话你做到佢变到超人就叫做好噶嘛，或者原来溥仪识功夫咁啊好噶嘛，或者睇住好靓仔好，即系唔似嘅，同历史个唔似。佢哋反而话咧，阿黄子华做得好噶、哦，但呢套当然系一套内地嘅电视剧啦吓。咁、我成日都想揾翻成套嚟睇，但系就未有机会。但我有睇过部分嘅，的确系系啊。咁我都觉得佢唔系，其实佢都做得 OK， 唔系搞笑系。咁但系当然一般人对黄子华嘅诉求就系唔该搞笑啦，系咪啊？ 系。 咁其实可能或者我对杜汶泽个要求都系，即系喂，不如搞笑啦，唔好即系咁正经啦，系咪啊？唔系唔出奇噶，咁你个人有即系等于有啲人觉得都周星驰唔搞笑，睇周星驰做嗰个咩啊？长江七号，佢唔系做搞笑嘅，都有人失望啦，系咪啊？咁系咯。咁但係唔出奇㗎喎，因為你本身係一個做開搞笑嘅一個藝人嚟㗎嘛，係咪？咁我有呢個印象，咁你接唔接受到佢做正經？咁不打接受到，咁我有冇權？我接受唔到去睇佢做正經。其實杜汶泽唔係冇做過正經㗎，之前都好多套啦。你有容祖兒嗰套講佢做明星，佢經理人， 經理人嗰套咩打話咩打法咩 diva， 佢係做一個好似惡魔咁嘅角色嚟㗎，其實即係佢咩雕嘅角色。其實嗰個角色就係一個惡魔嚟嘅，即係佢裏面當然唔係話真係一個惡魔，但其實係一個浮士德嘅故事嚟㗎。同你講，佢係好正經嘅。嗱，咁但係係唔係好適合佢做咧？係另一個問題啊嘛。会唔会有第啲人可能会更加适合做？我觉得系会有咯。 系 啊，佢唔系对 best 嘅，或者我真系唔系觉得佢做正经系我自己觉得唔系咁最适合佢，应该咁讲。佢搞笑的确系有一手啊嘛。 嗯， 明白。系就系咁啫，都系当然，即系多样尝试冇坏嘅。OK， 或者呢度你话 Stevie 想转型咁冇坏嘅，咁成唔成功就要睇大家接唔接受啦。又唔係我話事嘅，不只不過我純粹我 personal 嚟覺得好奇怪啫 ，OK？ 即係等於你揾阮瓊丹做正經，你話上次到鬼戲去做正經噶嘛？ 嗯， 奇唔奇怪？可能你或者都覺得奇怪，可能唔係搞笑，唔即係咁啫。 嗯， 係咯，即係吳君如唔做搞笑王，有啊，吳君如其實都有做過，唔係搞笑嘅，係咯。咁啊 ，buy 唔 buy 啊？係咯，你一件事咯。 明白。咁所以我都話帶出就係話 係 啦。 有佢值得欣賞嘅地方㗎。係。 咁咧，嗱，等我講啦。咁咧，嗱，我明啊，即係帶出就唔好盲撐啦。咁啊，亦都盲撐係一個行為嘅，你不能就我嚟當係論點，咁樣你當論點啊冇說服力咁解啫。 你鬧翻啲唔撐嘅人，咁你撐你咪自己去撐咯。我有權唔撐噶，係咪啊？ 係，咁啊，唔係我就係想講咧，我攤出嚟講。空手道系拍得好嘅，呢样我调翻转， 我唔出奇啊， 疑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就喺我讲呢套戏点解好之余咧，我先讲佢有咩缺点先。咁因为咧，你都话喂，坊间都话有人讲话插喎咁样，咁啊，其实冇戏 perfect 嘅，你问 Ethan Taylor都可以插噶。你Ethan Taylor，你如果你科幻文艺好神啦，但系你话你当娱乐片睇，你咪觉得闷咯。咁啊系，喂，点解喂冇特技嘅？咁你睇当特技片睇咪闷咯？咁你唔可以话观众错喎，观众入场我系睇特技片嘛，你唔可以话人哋唔识睇戏噶，系咪先？咁所以任何电影都一定有佢唔同嘅面向嘅 ，OK 得唔得？咁所以咧，我哋点解要我哋有影评人嘅存在就咁解？我咪教你啲唔识睇戏嘅人点样用应该咩角度去睇翻套正确嘅电影咯？咁呢样就我哋存在嘅价值啫，得唔得？咁首先就讲咧，套戏冇人话冇缺点，同埋佢嘅档次大家都赞空手道，但系佢嘅档次唔系。摆咗落去，佢嘅档次系同翻港产片比啊嘛！你拿到佢一讲就讲一百 yen 的爱，咁你又唔公道嘅嗱，冇人出文讲过空手道好睇一百 yen 的爱，得唔得？咁有啲人一刀就话喂，屌你哋呢啲有啲咩井底之蛙啊，咩揭垮啦，一出就已经就话诶、哎，人哋日本拍呢啲啊成功好多啦，咩揭垮啦咁样，我冇人认同你，我冇反对过你嘅，得唔得？咁又咪赞就话以翻一个港产片嘅角度咧，又确实我可以咁讲，佢呢个嘅题材。呢、這個嘅拍法，呢十年港產片都冇人做到嘅，我可以好肯定講。如果唔係你要拗，你要揾作品拗嘅，即係間網上唐馬戰，我都冇所謂。事實呢十年真係冇一套，因為點咧？佢其實佢個風格獨特嘅， 咁但係當然呢，佢拍出嚟嘅嘢，可能好多日本片確實係已經行咗條路好耐㗎啦。咁但係港產片係少見，咁呢樣所以我先話係好清新應該話，好脫俗就咁解啦。喺港產片嚟計 ，OK。咁而你問我套戲係有問題嘅，第一就好明顯佢係唔係好夠 budget 嘅，我覺得啦。第一因為景唔多啦，第二你要拍呢啲，譬如你賭蛇入到吳虎榜咧，你留意其實。即係雖然換味好重啦，但係佢景多同埋佢起碼都有打啦，起碼會有唔同嘅場景啦。咁呢套你睇到阿澤爺就真係冇乜錢，佢拍嚟拍去都係嗰個賭場景。咁佢最後揮挺嗰個都係一個私人拳館一個私人比賽。其實佢都係最後打佢，其實都唔係為咗要打啲咩，佢唔係話要打咗爭取啲乜，佢真係為自己個信念打啫。咁同埋係一個你當佢一個換回佢打空手道嘅初衷嘅一個試練嚟嘅啫。咁唔係重點睇佢點打贏，亦都佢唔係重點想點樣出奇四勝贏。不過最後講緊又贏到啦，咁類似咯。咁所以重點都唔係話個打嘅過程。咁套戲一定文藝啦，咁你睇到 poster 睇到 trailer 都知啦。咁你話有冇人當笑片？咁如果當笑片入場嗰啲係問題啦。嗰啲我都要受棍啦，得唔得？咁你睇詹士邦，咁梗系睇詹士邦喎。你冇睇詹士邦就啊？點解套戲冇愛情嘅？咁啊，詹士邦愛情片嚟嘅咩？咁你硬眼你睇詹士邦啊，睇愛情片。咁嗱，我明空手道杜汶澤係有搞笑嘅 icon 合理嘅。咁呢套杜汶澤其實佢都要佢冇刻意撳到自己唔笑嘅，其實佢係有笑位嘅呢套戲入邊。咁但係問題，我覺得佢真係做到點到即止，同埋佢嘅笑位唔係好似以往係要。跟講笑嚟取悦人，而係佢好順應翻佢個表情，佢嗰個角色個性格，佢冇變嘅，佢冇變翻下巴，佢冇變翻搞笑，冇變翻化骨龍咁樣，但係又做啲情節係好笑，咁係有兩三場嘅啫，咁所以佢都冇特別扭曲佢個人性，咁佢就認真演咯，咁當然你杜汶澤唔係第一次認真演嘅，後面話齋打美麗之後有啦，咁佢之前激讚就高舉愛咯，高舉愛邱麗圖嘅，佢入面就做過教練嘅，似嘅，反而高舉愛似空手道嘅角色嘅嚇、啊，但係高舉愛嗰個就真係叫做明目張膽講愛情，呢套其實就唔係愛情啦，即主要都係講鄧麗欣個人生變化啲得唔得？咁但係因為不值少，咁其實我你問我，我真係覺得佢唔係好夠索嘅。即係佢唔夠 short 嘅意思，佢唔夠片段啊，所以變咗咧，佢嗱，我唔認同網上話啲人話佢剪得混亂，我覺得佢剪得高，但係就因為佢冇乜吉嘅，佢個串連可能就冇話以前有啲少少 camera movement 啊，有啲嘢叫做喺亦都鏡頭語言上面做啲串聯 ，OK， 所以變咗好難叫好一夜跳咗過去，就好似有啲混亂，但我覺得喺文戲角度佢唔混亂咯，好明顯。即係有啲人話佢咩左跳右跳，咁呢啲手法啫嘛，你跳得過 Trainspotting， 咁 Trainspotting 夠成日跳，你冇人鬧。咁我又調翻轉咁講，當你講緊呢啲不足嗰陣時候，你哋有冇當如果空手道唔係杜汶澤拍，係日本人拍咧？拍到咁，你會唔會一樣用翻把尺咁樣鬧先？你咁你唔會啊嘛。咁所以你要肯定唔係話有啲咩錯。或者有啲咩剪接上好零碎咁啊，肯定唔碎嘅。其實佢唔算跳得好跳躍嘅，其實即係適當地有啲過去交代翻，咁合理嘅。咁啱啱做緊啲，咁佢都有啲有啲語言符號啊，有個近鏡佢喺度深思緊啊，個表情係諗緊嘢，咁然後翻去過去，咁其實有曬指示嘅，所以唔算混亂嘅。咁但係我承認係因為唔夠 short 咧，所以套戲劇短嘅。我又覺得點解我會評話有餘韻咧？就因為我又覺得。因為 budget 問題啦，佢拍唔到。其實套戲可以拍長啲，即係唔需要咁短，而家得八幾分鐘。咁而尤其是打完嗰場戲之後，其實可以多啲嘢，咁會圓滿好多。咁呢樣就事實係真係不足啦，或者個劇本都應該可以再寫得深入啲咯。咁呢樣一定嘅，即係有問題。咁你問我， 有人話佢個啲角色咧，雖然嗰度好多個角色 ，OK。咁但係其實原來每一個角色都係杜汶澤嚟嘅，有人咁講過嘅 ，OK， 即係其實佢唔係話咧，真係有好多個人咁有唔同嘅角度，即係意思咧，即係其實當然啦，你寫小説，其實金融小説入面每一個人都係金融嚟噶嘛，係，咁但係佢表現咗出嚟係唔同噶嘛，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咧，佢呢度拍出嚟咧，就嗰啲角色其實即係用咗唔同角色，其實都係講翻嗰啲嘢嘅。有人咁講啊！我以上嗰啲， 因為如果你宏觀睇啊， 反映翻佢哋事實上講嘅嘢。 知道， 我 宏觀睇咧，明白知道。你宏觀睇咧，鄧麗欣其實套戲其實講鄧麗欣的改變與成長嘅啫。 即宏觀睇。咁所以咧，佢哋嘅角色嘅作用就係要俾啲試練，或者俾嗰啲轉折位佢啊。鄧麗欣，你宏觀咁睇，咁啊個個都一樣。咁你咁講，你冇得講喎。你咁講，你話動作片，你宏觀所有間角都係要俾個障礙。 咁但係因為佢又唔係其實係動作片啊嘛，所以其實佢。其实是文艺片来的嘛，呢一套。 是 是。是咯。真正的片种应该是文艺片嘛。 唔係咁，事實係文藝片啲，唔一定添。 係 大家千祈唔好當動作片或者當雲龍電影睇啊，因為其實佢兇手都係一個 係 啦，一個手段嚟嘅啫。實情係佢係想講鄧麗欣嘅變化。咁點解要講鄧麗欣變化？佢當然係想借兇手做象徵好多嘢啦。咁你背後可以係一個信念，其實佢入邊亦都有個父女嘅傳承嘅。你可以當係一個心結，一個自己人生廢青嘅糾結對人生嘅迷失都得嘅。咁你呢啲你自己 佢 再諗啦， 方向去揾 係啦。咁總之個 point 係啦，個 point 就係話一個繼續一個成長，所以佢其實個大橋真係似一班人的愛嘅，有事實嚇。咁、而一班人的愛，我即係坦白講未睇。咁，但係我即係以我睇，即係呢個手法，佢喺日本片其實都常見嘅。咁你問我就真係事實，如果困落日本度，又真係唔及嘅。呢樣肯定嘅，得唔得？咁但係你話喺港產片嚟嘅已經好過好多㗎啦，即係而且亦都係中上表現。 其實個問題係因為佢剔咗一個日本嘅題材啊，最奇怪，你明唔明啊？ 咪啱，咁同埋佢最正，佢 亦都揀咗啲日本嘅角色，仲揀咗日本嘅題材啊，咁你又好難怪話人哋揾啲日本戲嚟比嘅喎。 系，同埋佢个拍法都又系嗱，我觉得角色佢 都 系一套戏 都系日式嘅。 但系佢个拍法佢系好仿日嘅，佢日向拍法意思是爆曝光啦，即系佢好白嘅，佢好多嘢都好白。第二佢好 soft 嘅，佢好多嘢都落疏乎光、疏乎紫个镜头蒙嘅。咁第三佢好多逆光嘅，即系意思背影好多后面打咗 fear 啊。咁成个角色啊、grading 啊、个镜头 camera movement 嗰啲都系好仿日嘅。系啊，都靓噶，系啊。咁你调翻转，你如果系港产片嚟计咧，我心谂呢十年冇人拍到呢个 咁 嘅风格。 其实，如果你净系赞美术咧，就个个都赞嘅。 系啊，冇错。即系布景啊，入边嗰啲嘢都系意思。 就 是、 因为后边搞呢啲嗰啲咧，咪就系我们会飞嗰啲班底啊嘛。 张淑平啊，嗰啲高手嗰啲啊。 唔系张淑平，嗰个唔系张淑平啊。 系。 我们会飞、啊。 我们会飞系啊。 唔好理佢啦，即係總之係由佢哋後面嗰啲即係搞嗰啲美術嘢，咁所以嗰啲美術嘢咧，佢係做得好嘅。呢、這個個都異口同聲嘅，即係就算佢哋話唔中意個劇本啊，唔中意佢裏面啲人嗰啲人咧，都冇話鬧佢啲美術，佢話係做得靚嘅，亦都係話佢套戲咧係用鏡頭去講故事嘅，呢、這個係高嘅，即係唔係一般港產片即係靠對白即刻噏曬出嚟啊，或公司話到出場啊咁，佢唔係嘅。OK， 咁呢啲其實大家都異口同聲噶啦，冇人鬧嘅呢啲嘢。咁不過咧就係純粹佢哋都係對佢一啲嘅佢嗰、那個即係總之佢嗰個古仔嗰個取向嗰啲嘢係有啲質疑嘅啫。 明白，嗰啲方向上咯。咁同埋 方向上咁呢個好緊要啦。咁你 buy 嘅人咪 buy， 唔 buy 咪唔 buy， 其實亦都唔緊要嘅。OK， 咁你同一美菜我都講過，你可以中你覺得好食，有人覺得唔好食噶嘛。咁你唔係你覺得好食就話人哋覺得唔好食嘅人有問題咁。咁我係唔食辣嘅。你就算你嗰個嘢整得幾好食都好，喂唔係啊，咁因為我根本就唔食辣噶嘛，你啲味素係辣噶嘛，咁我都食唔到，我都唔係我嗰杯茶嘛，咁你變咗你呢樣嘢冇得拗嘅，拗嚟都係嘥時間嘅， 冇錯。 咁所以呢套戲有佢自己欣賞嘅地方，呢個係肯定嘅。 冇錯，咁另外我就而家要講啦。第二就係話即係你話坊間講個缺點，即係我唔係好認同剪接差啦。咁但係佢有缺點就係話頭先 shot 唔夠啦、短啦、寫得唔夠深入啦。第三其實咧，我會 expect 佢用空手道係一個主題啦，佢應該以冇即係空手道 fusion 落人生嗰、那個、那個、那個聯繫應該要重啲。嗱呢樣嘢日本都會做得好嘅，譬如佢乒乓波，佢講乒乓波講愛情。佢有講乒乓，譬如你阿未來乒乓情人夢，佢都會有將乒乓嗰種，即係我點樣打，你就要點樣接，就愛嚟借住個愛情。係啊，佢揀得一樣運動，佢梗有啲嘢嘅。咁而日本就會好仔細諗呢樣。咁呢度咧，你問我，你睇完你就知咧，其實佢唔係好講空手道。嗱，佢個表述係空手道，即係佢個表現係喺度練緊空手道，佢打係打緊空手道。咁但係嗰場比賽都唔係佢嗰度正式空手道比賽喎，因為咧佢嗰邊嗰條 打拳擊㗎嘛，打拳擊。 係啊，咁其實啲人就話二種格鬥嚟喎呢套，因為空手道正式比賽咧唔會有圍欄嘅。咁同埋咧，我哋係會打叫 combat dance。 用腳㗎可以呢度。 有，梗係用腳啦。二來就係打分㗎嘛，即係你打完一個啪，咁樣跟住就計半分 ，eight 邦咁樣就一分咁樣，即係以數點就咪而家咁樣，一分鐘打打兵咁樣，即係好似曹鼎儒咁樣打法，就拳擊嘅打法。咁其實就所以嚴格講，佢即係唔係一套好正經嘅武術。咁所以只不過佢一個練嘅手段，對佢嚟嘅係一個童年嘅佢唔開心嘅位，或者佢曾經放棄過。咁你可以象徵好多啊，放棄過又可以係香港精神又得，你可以話係自己青少年冇出路，政府對佢嘅數珠嘅嘢。嗱咁嗰啲象徵意義唔好再又唔喺度講啊。咁所以佢唔係一套空手道聯係。好重嘅戲，咁呢樣咧，我又覺得你以空手道做 個戲名， 係啦，唔應該咁嘅。呢樣就我都係插得啱啦，因為咧，你做你喂你真係空手道嘛？點解你只能夠取其空手道嘅型咧？你只係嗰訓練就講緊鄧麗欣訓練三個禮拜、三個月嘅空手道。調翻轉，我會反問你問有冇喺空手道鑽研過？佢知唔知空手道武術入邊貫徹咩精神？點樣咩一擊必殺啊？點樣話啊？點樣同空手道你知其實佢。空手道来自剑术噶嘛，因为嗰时废刀令咧，所以啲人冇得揸刀嘛，啲武士，所以佢先将佢嗰时嘅刀术嘅嘢糅合咗，变咗喺个手度做咯。咁其实有个咁嘅理念嘅，咁啊，所以你掘落去空手道，其实好多嘢可以借娱乐翻人生。咁我睇完，我相信编剧或者杜文泽有份编剧啊，同埋李敏，其实佢自己唔系好重手道，所以先冇玩呢啲落去。 佢自己系打空手道噶喎。 但佢打咁佢可能識打啫嘛，或者考大啫嘛，咁啲識到點打咯？ 呢個亦都係其中一樣嘢，我覺得 係啦。呢樣我反而覺得就應該要插運嘅。 因為佢一個過程裏邊咧，佢又講到話對每一個動作都要求好嚴格啊，即係又話要用空手道嘅精神啊。但係其實呢樣嘢有冇體現到真正喺體現到？ 係啊，唔重精神就一定唔重。 因為嗱，其實咧電影係電影啫。的确武术的电影不一定要是现实的武术的嘛，你可以打到东方不败，我不是我地话要啊，是他自己话要，但是他有没有做到呢，就是这个问题啦。刚才你正讲得好，就是这个的 Interstellar， 其实 Interstellar 本身对他好好看，但是他有一个很蠢的东西，就是他自己话给人听，我这套是符合现实科学，不是啊，是符合现实科学。 哦、oh, ，OK， 佢个顾问 咧，你明明空想科学，但系佢话自己系真嘅。 唔系，佢以科幻电影嚟讲咧，佢算好硬嘅，但系你始终都系科幻啊嘛，你唔系都唔系科学啊嘛。 系啊，你唔好当系即系我拍咗个知识出嚟，系啊，冇咁样。 顾问啊 ，Kevin 姐都话，哦，咁如果你讲到直情系完全嘅符合科学，咁佢都好多位唔符，佢都咁讲先算。你唔好你自己话。即是我做戏嘅啫嘛，原本嗰样嘢，你话嗰样嘢系真，咁我搵个唔识打嘅人，我用镜头啊，成拍到佢好打啫，或者系嗰个李赛凤其实跳舞嘅啫嘛，咪其实杨紫琼都系跳舞嘅，你以为杨紫琼本身系打功夫嘅咩？咁佢有跳舞底，所以佢就变咗佢啲筋骨啊，嗰样嘢哇踢都可以好靓，咁只不过我拍到佢好似打捞劲，咁啊梗系唔劲啦，咁你可能佢做到嗰拳咗嗰脚，喺我力度就冇嘅，点会踢到人飞咗去嗰啲？肯定系搵位人拉噶啦。咁你嗰啲你喂大家明噶嘛？咁你睇武侠片睇咁多年，大家都知道嗰啲全部系即系大家做动作就做 effect。咁但系如果你一讲话真功夫，咁大家就 expect 睇李小龙啊、Tony Jaa啊，甚至女拳霸之渣，你要俾呢啲我先得噶嘛？咁你搵个其实本身佢本来唔识打嘅，咁你喂你系根本系 impossible 嗰个人可以俾到我睇真嘅武术噶？呢个你唔使睇到戏，你都知道一定做唔到。咁你唔好标榜呢样嘢咯。 系， 就问题系咁啫。OK。咁呢个问题咧， 选角上我都觉得系 下一套，我哋一阵下都会讲嗰套嘅 Deadliner 都，其实佢都有啲类似情况，就是、因为佢就标榜咗呢、這个呢、這个贫瘠经验啊，但其实佢又系咧唔重嘅。 其实讲鬼片， 即系总之嗰样嘢原来佢只系个引子，跟住又原来讲系啲嘢，即系讲人生佢一样系有啲咁嘅问题。咁所以有时个定位唔系话佢个拍摄啊，或者佢个 storytelling 啊，咁 storytelling 嗰套其实都唔系差。即系我 friend 咁，但系有时就系话佢个定位上，你明明入嚟叫我睇呢个空手道啊嘛，呢度你明明叫我入嚟睇贫瘠经验啊，点解其实你又唔系真系讲嘅？咁呢个系咪本身都系有个问题喺度啊？咁所以其实唔系话拍得渣，系即系有时个取材上有好多嘢加埋埋咧，奇怪咗个位就咁啫。 明白。 咁有啲戏就好实噶嘛，拍得佢系话嗰样嘢，哇！真系成套俾晒你，咁佢呢套唔系咯。 明白。 咁但系你话佢讲啲嘢咪意义，佢有嘅 ，OK， 冇人否定过。拍得靓唔靓？靓嘅，因为呢啲我系综合咗，我有机会我一定会睇一次呢套戏 ，OK。 明白。好，嗱，我 就再補充少少先。第二個即係呢個頭先又講話咩啊？講過三個缺點啊，未四個缺點亦都係重要，亦都係我冇寫文講嘅，就話其實咧，你如果套戲杜汶澤好似周星馳咁闊達，或者冇話叫闊達啦，即係如果杜汶澤，因為其實好明顯睇係啦。而家好明顯睇得出咧，阿賭 Sir 唔係 都賭 Sir 噶啦，而家 都係叫扎嘢啊，扎嘢啊，撈住扎嘢係好明顯呢一套就真係好多嘢想講，好多嘢擠落去，亦都叫做係真係想話曬俾全班同學聽，佢係一個識或者叫做係呢個功力嘅導演嗱。成功㗎，我覺得以整體嚟計，事實就真係令人驚喜，驚豔一定嘅。咁但我調翻轉，我會質疑就係話，如果佢已經成咗名，即係當佢呢套唔係佢第一套被業界賞識或者叫做好似呢去到呢個層次嘅電影，佢第二套你自己揾翻就係自己反思一下，套戲佢嘅演出係咪最啱嘅選角嘅決定？ 嗯、 其實套戲最唔係杜汶澤演咧，其實係會更高層次。嗱呢樣嘢就我又覺得肯定嘅，因為杜汶澤係破格，但係入面嗰個角色其實係如果轉咗第二個人做，係一定會豐富啲，或者會更加有第二種感覺。而家就因為扎爺做係有啲扎爺，一來有扎爺嘅喜劇效果啦，二來係 佢話原本唔係佢做嘅喎，佢自己講。 咁我唔知佢， 係咯，唔知當然搞下自己頂咗都可能我唔知啊。 可能係啊，嗱，咁當然事實。杜汶澤做先出現咗有呢啲破格，咁係有個宣傳效果嘅。咁但係問題，如果你話啊，當佢假設即係第時已經成咗，或者叫做已經即係攞咗獎啦，到佢再拍，假設又有機會拍翻呢套，你回想一下，其實你可以入去做第二角色咯，即係你可以做其中一個師兄都得㗎。你整到個師兄，除咗歐錦棠，仲有 一個正正客串出， 你冇做係啦，冇做呢個陳強角色，呢個陳強緊要係啦，你會發覺其實會撞得更好，呢樣就肯定。反而鄧麗欣我就讚嘅，因為鄧麗欣個演繹咧係真係睇得到佢唔同，佢同以往阿寶嘅演繹係唔同。咁我強調係佢 有 方法唔同啊，係啦，唔係演嘅角色唔同，咁演嘅角色唔同咪緊㗎啦。咁但係佢睇到佢演繹嘅方法，包括佢唔係嗰啲嘴臉，唔係嗰啲表情，咁同埋入邊亦都會演叫下巴女嘅嘛，即係意思一開頭於酒，又會係粗鄙，咁兼仲有段婚外情又小三咁樣，咁有啲迷失糾纏，咁同埋你問我 有啲層次嘅， 係啦係啦有層次咯，即係有變化。咁但係我都第五樣嘢話嘅就係話，因為佢不值少，你問我佢之前鋪得靚嘅。加曬個小三線，加曬佢空手道放棄，佢同老豆嗰啲叫糾結啦，即係佢都唔係話唔中意老豆，但係就有總之有啲不滿咁啊，死咗之後又有啲咩咧？ 仲 有倉 鼠好少嘅咋係嘛？ 你話咩聽唔到？你話個老豆係啊，老豆出得少呢樣就慘，取材上啦，或者可能檔期上冇嘅。但係最逗嘅就係鄧麗欣咧，我明嘅，到出現陳強我都明嘅，到佢為咗空手道佢要攞翻個道場打空手道我都明嘅，到佢訓練我都明嘅。但係問題到中間個轉折位咧，喺文藝片嘅角度就唔夠啦，呢樣係受棍嘅。即係鄧麗欣的層次變化喺頭嗰幾 part， 即係十。個 percent 即係100% 做咗七成嘅，但去到 ending 咧，突然之間個三成好恐怖嘅，係啦，即係突然之間一扭就跟住贏咗場比賽就感受咁，然後就已經開班授徒。咁我又數珠就唔係話杜汶澤功力喎，因為睇得到佢頭嗰70% 係有能力描述到有層次嘅變化。我調翻轉嘅數珠都係嗰句冇不值嘅， 無語收 台。係啦，總數。系咁多，咁啊夾期啊夾咁多15日拍，即係類似啦，我唔知啊，即係可能有一日拍，咁啊又要左夾又夾，最後係咁多，咪得咁多，咪焗住剪咯。咁你冇計喎，你往往呢啲就係話你第一套導演，咁你喺咁嘅 budget 就係咁咯。咁呢啲就叫做可大家值得體諒 咧。你要可以做到自編、自導、自演，仲即係呢啲都已經好勁嘅咯。佢仲自己做埋幕後字，即係其實 係 第一次做咧，你咁樣做咧係好危險嘅，我可以講明。即係你唔好話去做到拍戲咁，即係你兼顧嘢仲多。你諗我俾個舞台劇你就， 你舞台劇做分鐘好容易嗨嘢。 係啊，你第一次啫嘛，你第一次做導演啫嘛。喂，李壽已經自編自導自演，其實咧調翻轉咧，你做耐咗咧，你就開始唔會，你唔會啊，你真係你唔會啊，你盡量為我做導演。寧 願知人善任咯，你揾翻嗰個嗰範疇咯。 有驚會即係自己。 兼顾咗几个位咧，兼顾得唔好，或者会有啲嘢会睇出 睇到翻自己最想拍嘅 idea。 系啦，系啦，所以咧，我做导演我都系即系专注啦，做紧导演就好啲嘅， 系 真系嘅， 系啦， 冇错。所以你头先讲得啱嘅，你话只系导演客串一角，咁呢个经常有。 系啦，客串。 咁呢个因为我唔系主演，或者我都唔系一个重要角色，咁啊出下场玩嘢啫。咁呢个当然冇乜大影响啊。但意思就系你真系自编自导自演咯，唔系一定系主演啊，你重角都系啊。主演埋嗰啲更加離譜啦，即係有嘅好多呢啲人嘅，咁但係其實好危險嘅，我淨係想講，係啊，咁你有經驗就會盡量避開，係 冇錯。 咁希望嘅繼續拍落去會有新嘅改進啦，係咯， 係啦。以上就係我對空手道嘅即係個缺點嘅表述。咁至於讚咧，咁確實係拍得好嘅，讚嘅就睇翻啲文咯得㗎，咁 嘅 寫曬出嚟。 其實你話佢所有嗰啲嘢都係有佢嘅優點嘅。 係啦，咁事實又喺港產片嚟計中上嘅，咁而家講呢排呢佢其實好睇過高舉愛，因為高舉愛就用借舉重講愛情，咁、那個檔次或者個視野低啲，呢套就講以空手道叫道人生啦。我又覺其實嚴格講，我覺得唔係勵志片嘅呢套戲，因為佢唔係勵，仲唔係個 point 係勵志嘛，佢只不過純粹一個叫處理咗個心結糾結啫嘛。咁咩叫勵志片就打死不離三婦嗰啲咪勵志片咯，即係擺明係 我成日覺得佢下次不如直情揾阿鄧麗拍排球女將會啱啲啊。我講真嘅， 因為佢本身係 咁你排球香港又唔係冇啊，佢自己都有隊排球，佢 嘢都 打嘅。咁你嗱，你諗係咪佢做翻打排球？佢一定冇，我唔會話冇說服力，佢自己打排球噶嘛。不過你到時就可能都有翻啲離心獨劈啊，如來神掌咁打嚟㗎啦。我相信，唔係唔緊要嘅，就算嗰陣笑片都唔緊要㗎，其實亦都可以講到嘢㗎。係啊，係啊，係 冇錯。咁而啊。不過頭先我就話讚鄧麗欣，除咗演技嘅層次，同埋就因為咧，佢都阿澤爺個擺位咧，其實鄧麗欣喺入邊戲中唔係飾演好大嘅，佢只不過只要打贏一個咁樣類似陳小明嘅拳擊手嘅啫，佢就算打輸，只要佢肯打嗰三場，佢最後雲企嘅，即係冇話中途 DQ 放棄，佢已經可以攞翻。 呢個係要揾。 佢 係 當對自己係啦，確立方向對自己去打嘅啫。咁因為佢唔識描述打得叻咧，佢變咗佢嗰場拍得好實嘅，好寫實啲招式。 佢話 B 低喎，佢話係。 系啦，咁而又入面又真係睇到鄧麗欣打到口中加多年化妝啦，即係口中面腫嘔血，個鼻都歪埋，成個眼脹咗，仲脹過曹星如嗰隻嘅。咁個樣又都係咁嘅鬼樣，都仲有戲做嘅。咁即係變咗係寫實手法咯。咁同埋阿澤爺用咗好多長鏡頭去剔鄧麗欣，咁呢樣嘢又係讚嘅，因為你要人哋破格演繹，咁一定要俾時間佢。咁而家就係話成日好多文嘅片就咩乜嘢，咁人哋都未演曬，就剪走。 睇啦，冇嘢啊，冇話呢套唔值得睇都好。 冇錯，咁所以變咗加落去呢啲。 最中意就係即係各人有唔同感受啫，冇啱錯嘅。 冇錯，咁同埋又要大家理解佢對嗰、那個嗰段父女情，雖然個男主即係個演員叫咩名？死咗，好鬼出名。 唔緊要啊。 系啦，冇错，即系嗰个日本演员啦，即系出名，原来比上中小戏，但佢嘅存在感强。 招 嚟 讲， 系啦，冇错，佢又但系佢嘅存在感强，咁存在感强，亦都中断有啲好多插叙，咁反而嗰段即系对亡父或者叫对个空手道嗰个伴机啦，即系嗰个纠结咧，佢其实写得好嘅，即系我又觉得呢样就中咯。但系反而你话再 道，成套戏咪系苍田宝照道场嘅广告杂志嚟噶嘛？呢、這个你唔知嘅咩？即其實成班人咪就係跟阿蒼年寶照學空手道咯，其實換咗下一套可以行與人龍拳都得㗎，你明唔明？ 或者下串索性，因為今套都好陽啦，索性下套就講佢學做拉麵，直情一攔拉麵就 係。我想睇打排球，我講真嘅，我想睇打排球。 係咁咯。咁而你問我喺功架上，佢嗰啲叫卡塔即係型 啊， 即係喺空手道型入面咧，咁鄧麗欣有蘇嗰啲咩四平馬啊，有蘇嗰啲咩，佢打緊嗰個套拳係咩啊？係咩九流頓破啊？應該係咪？即係有人講過嘅，即係你睇翻咩喬大咩講過，嗰啲真嘅，咁所以變咗你嗰啲表述上動作上係一絲不苟嘅。你問我，反而我 呢個我有啲保留嘅 ，OK。 係啊，即係咁而家鄧麗欣雖然 佢做得好正宗啲，我有啲保留嘅。 啊咁啊咁啊係咁啊即係如果你話係啊，去到 嗰套嘢出嚟， 嗰 啲 質素就冇 啦， 係啊，咁 即係你做翻嗰個 pose 佢係，但係佢做得專唔專業，佢唔專業。係 咁啊定，咁啊定定 啫。亦都冇可能嘅，因為其實佢係。 係啊，你都係訓練三個月啫嘛。 係啊，佢都係新學，咁佢喺其實淨係入門嘅啦，佢嗰個 level， 你冇可能要求佢。佢耍到出嚟嗰個咁嘅熟練嘅，唔係因為我哋其實一路我哋都有貼嘅，我哋為咗呢個新啲介紹下啦，即係其實我哋有成日有貼有個真係玩空手道嘅女仔嘅，嗰叫咩名字？ 哈哈哈！好似 叫劉慕常啦，咁係真係 香港人嚟嘅， 係冇錯，香港人嚟嘅，係。 你介紹下呢個咩咁咩料到？ 係啦，嗱，咁咧佢就依家係女子啊個人型，即係世界排名第七嘅啦。系世界， 但呢個唔知 update 嘅，我嘅呢個可能係舊咗都唔定嘅，可能而家唔止嘅。 係， 因為我見過有啲話佢唔止係七嘅，賽前好多。 又或者佢可能有上有落咁樣咁。 有上有落啦，係啦，咁你啲排名有上有落嘅，但係都係十名內嘅世界喎、 啊， 即係 已經係 世界喎、 啊，叫勁喎、 啊。係 啊，咁佢但係佢亞洲排緊第幾啊？ 亞洲排緊第幾啊？睇先啊，佢呢度 佢有冇寫？佢冇寫有嘅啦，其實前好多嘅，如果淨係計下咗。 OK，OK， 冇理啦，總之都係投嘅，係投嘅。OK， 啊呢個係一個香港女仔嚟嘅。OK， 好。咁就因為咧上一次嘅奧運咧就未有呢個空手道嘅呢、這個嘅 比賽項目， 係項目。 咁所以就冇得參加啦。咁但係嚟緊嘅東京奧運咧，即係2020就有啦，冇錯啦。咁佢就會將會代表香港。參加嗱，咁我哋真係睇過佢啲片入面，佢耍一次，哇！我呢啲就真係型啦， 真 係型啊，大佬。 同埋要講翻咧，即係佢嗰個係咩叫女子個人型啊？呢樣嘢咧就係、是，即係佢唔係同人哋對打嗰種嚟嘅， 佢係 即 係 佢 係 耍嘅，係啦。咁但係唔好以為你耍就 打拳即刻攤啊，即係套拳咁啊， 套拳就係套拳。 咁唔好以為耍啊，好簡單咁啊，即係耍啦嚇，啊即係玩，即係都係擺姿勢啫。咁但係你要喺 唔係嘅，你特質睇佢哋耍你就知啊，幾即係幾要求幾高，真係佢呢個就真係做到每一個動作都要好嚴格， 要好利落同埋好快啊嘛， 好嚴格嘅佢要求。 明白。 咁真係唔係好簡單。咁但係可以睇翻啦，係啦，其實佢好似而家有啲體育節目有去做。都有做啊，主持有原來係。咁大家留意翻，其實我哋香港事實上係有好出色嘅空手道運動員，仲要係女嚟嘅 ，OK， 即係唔係假嘅呢？ 同埋大家唔好以為佢個樣一定係啊成個仔咁樣咁啦嚇，啊好惡死嗰啲樣，唔係靚女嚟噶。 明白。 系啊， 咁、哦、我又唔敢话靓女咧，即系女啦，女嚟嘅女嚟。 即系起码顺眼啦，即系 靓大佬， 唔系讲下嗰只， 即系啦，即系睇落去一个都系一个后生女啦。 哦，呢期都系，而家呢期啲运动员都颜值几高，即系出名嗰啲啊。即系 even 你话，就算你话，系啊，你话咩啊吴安仪咁，其实个样都还可以啊。即系你问我，去打扮翻，着翻裙。 咁我首先系欣赏佢哋嘅运动嘅。 系咁啊，顶，都系颜值高。 的確是出色的，咁同埋你見到佢哋講翻話平時練係好辛苦嘅，事實上咁你呢個真正香港運動員，即係大家反而不如去支持多啲真正嘅香港運動員啦。我話即係而家大家即係你冇理由你淨係睇足球小將，但你又唔睇真正嗰啲英超㗎，即係我係咪啫？我知道足球小將好好睇，但係喂照計係嘛？你睇完咧，應該會令你愛上係咪足球真正嘅足球項目係咪？咁大家我哋都留意翻嘅，香港我哋真係有好勁嘅，即係香港喎，但係喺人哋個國粹呢、這個嘅呢、這個空手道上，香港可以有好嘅成績。系咯，咁啊睇下啦，系咯，支持多啲香港嘅运动，其实系啊，就系呢样嘢。 好，最后 咁啊， 零二空间， 咁我 两个钟头 讲少少，因为我哋 好快啫，系啦 ，OK， 冇错。咁啊，零二空间就头先都讲啦，系啦，即系深层次嗰啲嘢，新言阅读就你哋嚟啦。套戏就即系叫做其实 reboot 嚟噶嘛，系嘛？九零年有套一模一样嘅，即系故事我估都相若。 相若 嘅 系 啦 ，Julia Roberts 做嘅个女主角系。 系啊，哇，都要叫有声喎。 冇有声嗰 套，但系今套系咪无声噶？我 唔明啲人。今次呢套因为我哋香港人唔熟悉嘅，但 系系咯， 佢哋都系有名嘅。 个女主角边个啊？即系拍佢 嘅少少我哋一阵有讲嘅，不如 我真系好，即系你而家讲，我真系听翻先啦。咁我觉得就戏就坦白讲，佢系 立心拍鬼片嘅，但系就即系用呢个濒死边缘，即系一个科学咁样嘅设定做包装啦，系个头嘅啫。但系实情个尾佢就真系有啲位惊吓。咁嗱，纯因为如果系鬼片咧，我以鬼片嘅角度 judge 佢入边有啲位系惊吓嘅，咁而做到效果，兼佢啲惊吓系唔系詹姆斯·邦嗰只，而系嗰只好实地见到就会喺镜头后边出现咁嗰啲，或者林生啲门突然间企喺度嗰啲咯，咁有效果。配合個音效，配合個氣氛，咁我強調就係驚嚇，有時往往唔係嚇嚇，好似 MC 兵啲成隻衝出嚟啊，近鏡跟住突然間出一邊出怪聲啊，唔係呢隻，咁佢就真係又係用啲最簡單，即係真係好簡單，側邊有個人咁樣嘅啫，咁但係佢係做到嘅，咁但係唔多，亦都係個鬼嘅出現咧，真係都我諗電影後期啊都大半嘅一個鐘頭啦，之前就講點樣又做實驗啊 ，kick 啦啊，點樣係佢因為先去咗個貧死邊緣之後，佢哋係有嘢得到，佢覺得自己個腦似 係聰明， 係啊，佢標榜咁樣，仲要每個人開嘢唔同嘢，有人開就開咗話即係記翻起曬以前嘅才能，有人開咗個直覺強咗好多，咁有人開咗就打破咗自己嘅以往嘅枷鎖嘅限制，咁類似咁樣咯，咁但係後期先發覺有嘢跟住佢，咁但係跟咧個表面又係鬼咧，但係實情又講，因為咧最大個問題就係佢。都關於佢一到貧死邊緣睇到嘅嘢，都係佢以前佢悔疚嘅嘢，佢以前做過對唔住人嘅嘢。咁其實佢哋想用呢個貧死邊緣人嘅死之後就會面對自己嘅罪，係有個贖罪嘅命題喺套戲入邊。咁佢就淨係講呢樣嘢啫，就係講自己點樣對。咁但係佢贖罪嘅嘢咧，就唔係隻隻都死。佢入面女主角就叫累死咗個妹啦，但係其餘嗰啲都冇死，生勾勾喺度㗎嘛。咁但係有問題喺佢嘅玄幻世界，即係佢叫做你當幻覺嘅世界，望到佢有成隻鬼咁走出嚟喎。咁即係簡單嘅又唔係鬼，咁你可以當係話一個魔物利用你嘅恐懼去嚇你亦得，甚至乎話佢真係純自己嘅罪孽製造出嚟嘅幻覺都得嘅，咁佢亦都冇解釋話嗰隻究竟係咩嚟，咁即係遇到呢啲咁嘅嘢咯。 解釋佢咪就係話係你純粹你自己嘅， 我係自己幻想噶嘛，係都係咁啦。咁最後就都係講即係罪與孽點樣贖罪咁樣，咁而呢套戲個 point 就得一個死嘅啫，其餘嗰啲就真係肯道歉。佢真係肯自己講翻自己嘅罪出嚟，肯承擔責任就冇事嘅。咁係一個比較好正面向咁咯。咁但係最大鑊就係都嗰句，咁佢五棍噶嘛，佢五樣嘢做五次，咁又係五次見到五個嘅罪，五個罪人，五隻鬼出現，咁你五個逐個講巧門噶嘛。最慘你就一條直線去，咁啊劇情又估到。 唔係個男主角冇嘅，男主角佢冇玩嘅。 啊，咁係啊，係啊，應該四個，啱啊，即係兩三條女一條仔，啱係啊，四個，咁啊做四次咧，真係去到位就有啲真係好難頂悶，咁同埋估到嘛，同埋佢嗰啲罪孽咧都係來自好簡單，即係一睇就明嗰啲嘅，係好頭痛嘅，即係啱啱揸車咁啊失事，整死咗個妹咁啊，成日抖前有隻水鬼啊，有啲咩幕度升上嚟啊，咁樣抖到前又見到個妹咁，跟住背面又擰轉嘅個鬼樣啊咁樣，咁嗰個又話咩墮胎啊咁啊，但係原來個仔又冇墮胎，係生翻出嚟，咁後屘揾翻佢，其實都幾好正常咯，即係冇驚喜嘅嗰啲情節，好普通嘅一啲 case， 咁啊校園欺凌啊啲炒埋一碟，咁跟住嗰啲啊自己專業失當咁樣，咁即係幾個 case 咁樣，其實就好表述，都幾 TVB 嘅，咁而又最後做到尾完又冇惊喜冇有桥咁咯，咁呢个就系即系剧本层面啦，电影层面上系啦，就好普通嘅啫，即系中庸之作嚟嘅。 剧本真系唔好嘅啫， 系啦嘛， 剧情唔好啊，可以讲 系啊， 但系唔未必关导演事，因为导演系都系拍嘅啫，唔系 系啊，但系导演系高劲嘢嚟喎，系嘛？女边个？ 纹身的女孩 系啦，仲要瑞典嗰套啊，系啊，唔系荷里活嗰套交嘢，即系瑞典嗰套先正。 唔同嘅都想揾佢拍啊，即系。包括呢個窮頂之下Under the Dome 嘅，其實嗰個叫即係叫做嗰個開頭嗰集都揾咗佢做，咁嗰時佢喺度賺得好緊要。咁佢呢套戲你可以差唔多話係，即係如果佢自己執導以嚟，即係人生污點，即係可以拍一套戲咧係極速，即係羅馬咧，即係係哇，真係冇諗過嘅，大家都係。 咁啊，即係出嚟，但係我覺得個氛圍咧，佢有啲即係個。如果恐懼個鬼片嗰 part 都幾成功嘅，但係就講 其實唔關我導演問題事嘅，係都係個劇本。 係啦，可能係個劇本啊，係嘛？啲個份量係咁樣比 較，又唔係嘅，實係。 係啊係啊，個份量 拍得靚唔靚？我覺得佢我都唔錯嘅拍得。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恐懼位氣氛咪做得好嘅。 係啊，唔好睇嘅純粹真係個係個故仔咯，係咯。 冇錯， 冇辦法啦。 咁同埋係啦，新言閱讀就其實貧死嘅空間後邊好多嘢可以發揮嘅，點解要我淨係識得講話？ 讲只讲讲话撞鬼，怀疑撞鬼面对自己嘅罪咁简单。 其实根本唔关鬼事噶，呢、這个系你凭死同鬼冇关系嘅。 冇错， 系一个纯粹个人神秘经验，但系鬼唔鬼，另一样嘢。 系， 即系你讲鬼其实系有啲嘢想攞你命咁嗰啲啊嘛，咁喂边度关事啫？即系就算你 after life 即系死后其实有世界都好，唔系代表嗰啲鬼会索命啊嗰啲嘅啫，即系嗰啲其实另一啲鬼戏嗰啲嘅桥段啊。 明白。 咁呢个就变咗其实低手啲嘅，即系如果你以讲讲濒死要扯咗呢样嘢，其实就唔系咁高。系。 明白。 系啦，就系咁嘅。个 lesson 会长讲嘅，到底佢有啲剧本位边度唔好，其实佢。点样叫做点解佢用一条线开始就跟住就整死咗嗰个主角就要分做四条线咁咁嗰个人其实唔掂啊呢啲咁我哋一阵会逐样解释俾大家听到即系咩 好就咁啦咁我救晒你啊 喂咁我哋打声咁咁咁我哋都系讲晒呢啲噶啦一阵我哋一个都讲好长啊吓讲嗰个分析吓我哋因为嗰 part 我哋录咗噶啦其实 OK 咁一阵就驳翻落嚟咁大家听下健师同大家 再听下健师 冇错 thank you 晒喂下个礼拜 系啊 下个礼拜喂下个礼拜正义联盟未啊？ 未可以再下 架下 個，再下個。我哋聚會嗰個禮拜先係正義聯盟。 哦，明白。 啱曬時間㗎，係啊。 咁下個禮 拜有你頭先講過嗰啲好戲咯，嗰啲係咪啊？嗰啲 係啊，情迷飯歌啊。喂，但係特別咧有套咩啊？雪中罪係下個禮拜喎。 哦，呢套都下禮拜。哦， 我正嘢喎，呢套好中將喎，雪人殺人咁喎。 嚇！ 即係個殺手頂斬嚟個頭扮雪人㗎嘛。 哦，嗰出 係啊 係 啊。 系、 okay, 啊，几关噶，即系查，即系叫连环杀手嚟啊！ 人头去里边噶， 系啊，冇错。 哦，嗰出下礼做 ，OK。 系啊，另外仲有套应该泰国嘅《尸药》啊，死尸嘅尸啊。 哦，即系又系鬼戏啊，应该。 又系鬼戏，即系食紧又系咩啦？咁跟住就仲有。 个个睇 Halloween 节上嘅啲鬼戏 啊！ 都睇唔到，咪睇唔到啩？个个拍都咁谂。 睇唔到 位 ，OK。系啊，个个拍，同埋下礼拜应该有套咩廿二年后之告白啊嘛？系咪到啦？即 係 上次新年講過，唔係喎， 未到，冰心嗰度唔係下個禮拜咩？ 邊個 冰心？ 你話夜深 湯？冰心嗰度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應該係啦。 咪都係 冰心其實冇嘢下個禮拜。 講啊呢度， 冇錯，係 好睇啊嘛，係咯係咯， 好睇，冇錯，好嘅，好就咁，下個禮拜再見大家。 咁大家一陣啊，記得聽我哋啊 ，OK 冇錯，聽下 健 視點 講，解讀呢一套戲同埋Backliner 同埋一啲嘅深層啊，我哋再探討啊，乜嘢係貧死經驗啊？係， 冇錯， 同埋其實科學上有咩解釋咧？我一陣都會講。好。